第三十集，霍昭林第二天一早就去了公司参加董事会。缠绵病榻许久未在公司露面的霍龙亨也撑着病躯亲自出席了会议。会上说了什么，秦城不知道，只知道霍昭杰被霍老头赶出了公司，而霍昭林则因为严重失职被暂停职务。如霍昭林所说，他能这么快拿到证据，若不是霍昭杰留下的漏洞太多，便是有人刻意为之，故意准备好了证据送到他眼皮子底下，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他部门的一个副总。报警之后，警方查到他这半年来分三次收到了一笔来路不明的巨款，将人带走调查。当晚对方就交代了霍昭杰买通了他监守自盗，盗取公司当时还处于研发阶段的新芯片技术。霍昭杰只承认给了钱，却坚决不承认他把偷来的东西卖给了对手公司。任凭霍龙亨气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，抵死不认他出卖公司。秦称确实错过了一场好戏，原本霍龙亨要让警察把霍昭杰也给带走，三姨太众目睽睽之下硬闯进会议室，哭着跪求霍龙亨念在父子情分上放霍昭杰一马。公司董事会秒变家庭伦理剧现场，在场的几位董事尴尬的没眼看，霍龙亨气得差点心脏病发了。但或许他老人家当真年纪大了，身体不好，力不从心，闹到最后还真的就放过了霍昭杰，只收回了之前给他的股份，将他赶出了公司。霍龙亨是公司最大的股东兼董事长，他说的话其他人没人敢反驳。既然霍昭杰已经被赶出公司，霍昭林被停了职，霍昭前也做出姿态表示会停薪一年，其他人便也不好再多说什么，这事只能到此为止，后续的补救措施那都是后面的事情。霍昭杰当天就收拾了东西走人，下楼的时候碰到同样被停了职的霍昭林，他还有兴致笑着跟他打招呼。霍昭林看着面前他似乎从来没有真正认识过一般的霍昭杰。 出卖公司对你来说到底有什么好处？一定要做到这一步？ 霍昭杰笑了笑，这次倒是大方承认了。 哼，当然是有好处的，没有利益的事情傻子才会做。 你不傻吗？什么样的利益能够大到让你宁愿被爸赶出家门，甚至连分给你的股份也一并收回，你也要做？ 霍昭杰的眼里划过一抹凶狠的戾气。 才三个点的股份，他能打发要饭的？别说你不知道，老头一死，整间公司都会是老大的，到时候就只能跟条狗一样跟在他身后乞讨。凭什么？你愿意，我可不愿意。 霍昭林很无语，他也不愿意啊，只是霍昭杰的做法实在不够聪明就是了。 你以前似乎不是这样的人。 你觉得我是怎么样的人？从小到大，老头子他眼里有过我吗？都在公司做事，凭什么老大是副董，你和老四都能够得到重用，就我一直待在无人问津的后勤部门，连我妈也都只看得到一个老四，我算什么？ 你妈刚才可是为了你硬闯进会议室，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脸都不要了，哭着跪求吧。你现在才没有被警方带走。 虽然霍昭林并不待见那位三姨太，但还是忍不住提醒了霍昭杰一句。 哼，他是为了我吗？他是为了他自己吧。老头没几天日子好活了，等到老头一死，老大当了家，二姨太能容得下他？老四现在自身都难保，根本不管他了，到时候他不指望我还能指望谁？ 霍昭林摇了摇头，觉得这人实在有些过于偏执了，他的嘴角浮起一抹讥诮的笑。 你不觉得不对劲吗？为什么我这么容易就把帮你做事的人给揪了出来？引诱你做下这些事情的人当真能兑现当初对你的承诺？不会是故意挖个坑把你埋了？ 你还在替人数钱吧？ 霍昭杰脸上的表情有一瞬间的僵滞，霍昭林没再跟他多说。霍龙亨不看重霍昭杰并非没有原因，不是因为他低调，而是因为他从小到大都是个蠢货，被人骗了还自以为占了大便宜，洋洋得意，愚不可及。霍昭林回到办公室收拾东西，既然被停职了，这间办公室他也用不上，不如把有用的东西都收拾回家去。昨天的一句戏言就这么成了真，以后当真连在这里吃盒饭的机会都没有了。霍昭林不觉得遗憾，迟早有一天他还会回来。东西收拾了一半，秘书进来通知他说，董事长让他去楼上办公室，有话跟他说。霍昭林挑眉，不知道霍龙亨这个时候找他要做什么，点了点头，搭电梯去了楼上的董事长办公室。办公室里除了霍龙亨，还有他的私人医生和霍昭前在。霍昭前忙着给霍龙亨端水递药，扮演着父慈子孝。霍昭林走进去轻喊了霍龙亨一声， 爸。 霍龙亨的脸色很差，但没再数落他，让霍昭林坐下，开门见山道， 本来我打算让你停职，你大哥给你求情，说这事儿也不能完全怪你，其他的话我不多说了，公司现在是需要用人的时候，你天天坐在家里也不像话，还是回来吧，但留在总公司呢也实在说不过去，我也不好给其他人交代，你去东欧的分公司吧。 完全没想到霍龙亨会做出这样的决定，霍昭林愣了一愣，下意识地看了一眼面色淡定的霍昭前。要说霍昭前是好心帮他求情，他是不信的，随便一想就明白过来。霍昭前想必是知道自己对他起了疑心，担心自己一直留在这里会持续不断地监视他，找他麻烦，干脆远远地把自己打发出去。东欧分公司是卓林在几大洲里业绩最差的一个分公司，去了那里想要做出成绩来想必很困难。霍龙亨本来就不喜他，这一离开恐怕更会将他忘到脑后去了，只怕到他死都想不起还有这么一个儿子在外面，到时候就当真如霍昭杰所说，整个卓林都将会是霍昭前的了。霍昭林心中不屑，脸上没有过多表现出来，霍龙亨怎么说他便怎么听，也不反驳。 好，我回去收拾一下行李，争取在一周之内办好手续去那边。 霍龙亨对他的识趣很满意，脸色缓和了一些。 去吧。 霍昭林点了点头，站起身，最后看了一眼脸上藏不住得意的霍昭前，没有半点留恋的转身离开。把东西都收拾好回到家也才下午三点多，霍昭林去了趟超市，买了一大堆的新鲜食材来亲自下厨。他从来没有告诉过秦称，其实他也会做菜，而且做得还不差，但是今天他特别想露一手哄秦称高兴。秦称准时下班，踩着点回到家，一进门闻到满屋子的饭菜香，再看到一桌子看似色香味俱全的佳肴，眼睛都直了。霍昭林从厨房里把最后一样菜端出来放上餐桌，顺手捏了捏他的下巴。 傻了吗？去洗手吧，可以吃饭了。 秦称猛地跳到他身上，霍昭林吓了一跳，下意识地伸手接住人，抱着他往后退，两个人一起倒在了客厅的沙发上。秦称嘻嘻哈哈地挠他， 我的天，我都不知道原来家里真的藏了个田螺姑娘。 霍昭林笑着亲了亲他额头。 田螺姑娘好还是我好？ 你好你好，你最好了。 霍昭林拍拍他屁股， 别拼了，去吃饭吧。 秦称抱着他又用力亲了两口才爬起身，坐到餐桌前，看着一桌子的美味菜色，依旧觉得不真实。 这真的是你做的吗？ 是特地做给你吃的。 你怎么这么好啊？ 对你好还不好？ 霍昭林的目光太炽热，秦称难得红了脸，不好意思地舔了舔嘴唇，转开视线，拿起筷子。他把每一样菜都试了一遍，味道确实比他上回做的好多了，难怪霍昭林看不上他的手艺。 你今天怎么这么有空啊？还有时间做家庭主妇？ 今天开了董事会，我爸也来了，事情已经告一段落了。 霍昭林把事情大概说了一遍，秦称听得意犹未尽。 霍昭杰那家伙真是被人利用了，自己还一点不知道啊？ 大概吧，不过之前不知道，现在应该也心里有数了。 那霍昭杰呢？就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？ 暂时确实没办法，但他得意不了太久的。 你家老头子眼瞎。 他们都能看出霍昭前有问题，他就不信霍老头那人精当真一点都没察觉。或许大概是睁只眼闭只眼，只怕霍老头只以为他们几兄弟不和，明争暗斗，但没想到霍昭前才是出卖公司的罪魁祸首，不然真要气得一命呜呼了。 那你呢？公司对你的处置是什么？ 看着秦称带笑的双眼，霍昭林忽然有些说不出口。沉默了片刻，他给秦称碗里加了一筷子菜。 阿称，我可能要离开一段时间，我被调去了东欧的分公司，估计下周就要离开。 秦称愣住，漂亮的桃花眼里先是茫然，然后便是诧异和不可置信，下意识地问他： 你说什么？